个十年仍然未舍弃，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这盼望很悠长。 王菲《流年》这首歌，通过王菲精灵般的嗓音，林夕细腻缠绵的笔锋，体现出王菲当时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表达。歌曲当中，王菲的声音形散而神不散，流露自然，为歌曲增色不少，也展示出这首歌所表达的淡泊情感。一起来听到来自王菲《流年》。 只眨了一眨眼， 说再见，已经远。

我只在乎你是首穿透时光的歌，总能深深的温暖和打动人心，让听过的人被醉的柔情所征服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记忆里依然是那张甜美笑脸和完美歌喉。这样一首抒情情歌，保留了原味儿，却又朗朗上口。一起来听到《我只在乎你》。 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赵照《一树桃花开》。 从二月南风来，你在阳春的三月开，去年的桃树照花的人，今年的笑颜正开怀，抓一把笑意洒下来，你头上戴着朵云彩，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，你笑得像个小孩。莫非是你，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，

李香兰这首歌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推出的专辑《梦中的你》当中，该曲一发行就受到了热捧。李香兰推出后，在香港并未获得任何奖项，甚至是连劲歌金曲的季选歌曲都未能进入。相对于同专辑当中的冠军单曲《梦中的你》和《再度重遇你》，李香兰在当时的香港并未引起太大反响，后来在香港成为经典，是罕见的而非冠军单曲却日后大热的粤语经典歌之一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学友《李香兰》。

切， 在清晨的路上，谁被我遗忘？我在深夜里旅行，谁被我遗忘？肩上的破旧行囊 谁都不爱。 哟，